及向阳制作完成。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每天带来一本书，在书中感受故事，感悟人生。大家好，我是一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要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陌生人》。说到这本书呢，特别想跟大家先讲一个故事。这本书的作者叫做范士比亚，啊，这是他很显然的是一个笔名。这个姑娘呢，名叫范叶，今年22岁。像她这样的年纪，本该像同龄人一样，享受青春，享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呢，他前一段时间却被诊断为再生致癌性贫血。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小小年纪却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对于生命的这种顽强和坚持。所以，为了纪念这一段时光，他就写了很多的微博。他的微博名字就叫范士比亚。他写了很多对于人生、对于未来的一些畅想，包括对于身边陌生人的一些思考、一些感悟。因为治病，所以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了。为了帮他筹集昂贵的医疗费用，他偶然结识了一位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做慈善志愿者的马哥老师。在马哥老师的建议下，他决定将自己在微博里发出的一些受人关注的小故事，还有一些文章集结成书，于是就出了这本《陌生人》。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马哥老师，也是这本书的主编。欢迎马哥老师。 谢谢一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马哥老师先说说哈，当时怎么跟范叶相识的？ 我本人是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做这个血液病的大病救助的志愿者。我曾经有一位山西的患者，他们也是在障这个再生致癌性贫血的患者，他们在一个群体里，是我前一个患者介绍说福建有这么一个孩子，可能病情在加重，希望我能多关注关注。最初我们就在微博的私信里头偶尔有所往来。 马老师，当时您跟范叶认识，范叶是多大年纪？ 一年半以前，21周岁吧。 20周岁哈。 对。 当时他已经患上了这个再生致癌性贫血。 对，我和他接触的时候，他是因为病情加重被其他患者关注了，转告给我。那时候我开始在私信里和他往来，看他的这个血检的这些一些报告，发现确实是到时候当时血小板已经降到了个位数2-1啊，很危险的一个血脂，啊，那时候开始接触，那时候我们接触的时候他已经病情比较重了。 咱们先来说说哈，什么是再生致癌性贫血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病？它跟白血病有关系吗？ 社会上有很多误解，认为再生致癌性贫血，简称再障啊，是白血病的一种啊，或者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深的误解。其实再障病情的生发和这个血癌的病情的生发完全是在医学机理上甚至是相反的，完全相反的。白血病是癌的一种，血液细胞的这个胡乱的增长，非理性的这个增长，而再障正好相反，它是不再增长，不再生发，它是血的生发上形成了障碍，它的机理上正好相反。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再障本身是一个非常良性的病种，无论它是非常重或者急，但是它这个病种本身是良性的，它不像癌症 那么血癌跟肺癌啊胃癌一样，它是一种癌症，它的死亡率是固定的，再障本身不是。我曾经跟很多患者在很多讲座的时候，我常说再障在医学理论上应该是100%被救治的病，无论你病得多重。 那它的花费高吗？ 从我现在的个人经验看，包括和好多和专业医师探讨，再障的治病的方案和白血病很像，很类似、 嗯、 但是它的这个费用的成本一般都会高于血癌，会高于白血病。所以我希望社会上很多人能够关注到这个病种，这个病种本身是一个不应该离我们而去的病种、嗯、但是初步的了解吧，也不算是完整的统计，大概这个病种到了极重症期有30%多的死亡率。 范晔当时患了这个病，你看到他的第一印象，你觉得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最初的一小段时间的了解，因为都是网上的嘛、 嗯、 是纯粹的陌生人啊，我只是观察他的文作，他之间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因为我是搞心理学工作的、 嗯、 接触了几次之后，我就非常喜欢他这个人的个性啊、 嗯、 那时候还没有见过面，不知道什么形象，但是他的个性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灵动的那按、啊、年轻之间的说法比较文艺范儿的那种人。 嗯、 啊、 对、 就是、 从他的文笔能看出来哈、 啊、他的语言内在有东西、 嗯，这是第一印象哈、嗯、 对对，第一印象。 嗯，后来什么时候跟他见的第一面？ 应该是去年的6-7月份 就已经认识了，有一段时间。 半年多了、 嗯、 去年的6-7月份为什么要一定要见一面？因为我们做志愿工作吧，他有一个家访和核查的这个义务和职责。 嗯， 那么他的病情到底如何，到底能不能被救回来，还是到了不能救的程度等等，我们需要一个基本的一些判断。我们在上海把他约到了上海， 嗯， 请了一位咱们中国的著名的这个血液科的泰斗式的专家陆道培老先生院士，做了一次接诊， 嗯， 他这病情到底如何，在上海待了几天，确诊了他的这个病情，那时候是第一次见面。 嗯，当时见面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形象，还记得吗？ 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嘛，但那时候已经往来一段时间了， 嗯， 但实际这个个子比我想象稍微矮了一点、 嗯、 因为他给我们发的照片，我们看到的网上的照片显得还挺高的，因为我们聊天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没有什么大的出入，没什么大的出入，不大的眼睛，但是很有灵气，而且基本上是在笑，微笑状态，基本上这张脸是在微笑的状态的。 嗯，我看了一下他微博上的这个头像哈、 嗯、 这姑娘很清秀，长得白白净净的哈，然后长发飘飘的，经常会自拍，而且总是挂着一抹清新的微笑哈。 对对，跟所有其他女孩一样，也掌握了用什么角度拍自己更好看的这么一种自拍方式。 对，我看在这个书的序里您也写到哈、嗯、说穿上几十块钱的淘宝的衣服也特别的光彩照人，也很漂亮。 对对、 嗯、 和我们周边的邻居的这个普通的小女学生是一样的，非常好玩的一个孩子。 在跟她聊天过程当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有一个意外，倒是这个印象深刻是我比较意外的事情。嗯，有一次我们去医院回来，和他的父母在谈我们可能会这个发起救助的一些大概的想法和计划的时候，他突然在旁边掉眼泪，这个是我很意外的事情、 嗯、 啊。这个也是在之前我和他聊这个 过程当中 没有迅速捕捉、 嗯。 那么通过这次落泪，我发现他实际上内心是一个很多愁善感的。是情感比较内在的、 嗯、 内敛的人啊、 嗯、 我就当时问他为什么要哭，没有正面回答我。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我们语言，我和他父母之间的语言某些点触动到了他、 嗯、 触动到他可能有很多选择，也可能晚上想起来偷摸哭一下等等，但是他现场当时就突然的眼眶红就落泪了，这个印象非常深，这是很意外的。 所以我看他这里边的文字哈，也写到过，就是看到老范，他叫他爸是老范，看到老范因为他得病，然后有一些心理的变化，包括情绪上的、 嗯、 包括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些他觉得特别不好的影响哈，包括家族四壁了哈，因为看这个病，所以他其实挺难受的，他也写到过这样的文字。其实这本书呢是范晔微博的一个集锦哈，就这里边的文字全部都是他在微博曾经发出去的一些文字，而且这文字特别短小精悍，基本我估计一篇文章也就200字左右吧。 大部分会更 少，或者100多字哈。然后呢，它是以春夏秋冬分了4个章节，然后春天写了能有60多篇，然后夏天也是啊，然后总共这个春夏秋冬是199篇，然后基本有点像日记体哈。为什么叫陌生人哈？记录的都是他身边出现的一些不认识的、素不相识的一些人和他发生的故事哈。这个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您是这本书的主编哈，当时为什么把这个题目定为陌生人？ 其实我们有过反复。第一次，那这书的名字是我题写的。我们最早想把它弄成书的时候是《路遇陌生人》， 哦， 是有前面几个字的。那陌生人这个从哪儿来的？他是在去年的某一天突然发了一篇博文，一个长微博，就写的是陌生人，然后底下写了一篇文字。当时看到他这篇文字的时候，那两天我就跟他说，我说能不能你持续写下去，也许这是一个你将来自助的一个好办法。 解释一下，就是说呀，这个书他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其实背后有很多故事哈，马老师。 对 啊， 这个病种啊，它花费会比较大，基本上没有一个50万起步是不敢住院的，很容易在手术过程之中就挂掉的病。一般到这种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筹款的办法。那么筹款办法会有很多种啊，那么大家可能经常会见到现在微信微博常有的就是我生病了你帮帮我，我需要这么多钱干这个。但是我和他有个共同的观念，就是人是有这个可以自助的，你如果有自己有本事，你可以帮助你自己，这我们叫自助者天助之嘛。我们跟他共同商量，因为他的病情比较稳定，虽然比较糟糕，但是在这个糟糕的水平线上是稳定的。如果他能够很好的不乱吃药，不去乱治，然后保持非常洁净的啊，这个严谨的生活方式的话，他可以等我们一段时间的。当时这个陆老培老院士给的时间是6个月左右，我们现在其实快1年了都。那6个月左右他还是可以等下去的，就不至于死掉啊，不至于挂掉。所以我们得筹钱，那么选择这个筹钱方式，大家其实也伤透了脑筋。 而且现在慈善法刚刚公布， 对， 可能对于筹钱、个人筹款有一定的要求， 有一定的各种限制和要求。而且怎么能给一个孩子筹到这50万很大一笔钱？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大家的碰撞和思考，我们发现他这个才能，然后和他多沟通了几次，然后就是持续的让他写下去。我说写成一本书，而且也许也好看。开始呢，我们也有过一点相互的沟通吧，算是反复的琢磨。他呢，以前呢爱把这个每篇文章的结尾呢写一些评述。我说你把评述可以去掉，看到了什么写什么，白描就好，把这个空间留给读者。那平时他不怎么能出门，他严格控制出门时间和外人接触。他是应该最少和陌生人接触的病种，远距离接触可以，近距离接触得戴口罩、戴手套跟。 他怕感染是吗？ 对对，尽量的减少接触。 对，他们好像说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样的疾病哈，说是不能有一点点小伤口，有一点点小伤口没法凝血，就容易一直血流不止哈。 对啊，伤口倒是有点玄乎，伤口呢它带有一些免疫系统的，它和出血性危险还不一样。出血危险我觉得还是脏器出血的危险比最糟糕。那么我曾经在另外一个节目举过例子，我们可能走楼梯不小心摔了一个摔了一跤，砰，头可能撞到墙了。那么我们头撞到墙起个包，他头撞到墙可能救不活，因为脑出血他怎么救啊？他也是个女孩。那么我们曾经可遇到过这个经血死掉的，连续30多天不停地流经血，打血小板也 都不管用， 最后人在这个流血而死。他们的抗感染力相当于大概1岁左右的婴儿，就差不多我们打个喷嚏感冒，可能一周，他打个喷嚏可能肺炎然后弥散性肺炎然后就挂掉。 就需要用出书的方式为他来筹款。 对，这是一个反正同质化的故事很多，可怜的人又非常多。他说是可怜也没有可怜到哪儿去，也没有把说是这个房子家具都卖了，露宿街头也没有，但是确实是一身外债，家庭已经没有任何能力给他治病了。就是其实更苦的故事还有更多。他有什么办法能让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以他的文字的能力和他捕捉世界的角度和目光，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吸引人的地方。 这本书叫做《陌生人》哈，这个陌生人也是你的创意哈，这个题目 不是这个陌生人是他的，他自己第一次创作，他是自主的。我看到了他这个长微博陌生人，我就说你把它继续写下去嘛。我说写上半年就可以写成一本书了。我说你就经常会看到这样那样的人，他还跟我说他特别喜欢和老头老太太接触，尤其陌生老头老太太。 他觉得他们特别喜庆，他不用聊天，他就是看。你看他的190篇文字里头，很少和人说话 啊。对，我发现了，他经常会在旁边以第三者的身份去观察。 对，对，他是看，他看到的是温暖。重要的不是和他们交流，我觉得是看到。 题目叫陌生人，陌生人这三个字是您起的吗？ 陌生人这三个字不是我起的，是源自于他。 哦， 他在一年前最早自主写了一篇长微博，就写了陌生人三个字。 嗯， 是我们受到启发，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 对，原来是叫路遇陌生人。 哎，对，我们集结成书的时候，我曾经第一次起名叫路遇陌生人，这件事还挺逗。我起完那个名字之后，我还特地工工整整的书法写了一个书名的稿子，准备发给出版社大家看一看。结果他呢也不好意思跟我提，后来他终于憋不住了，跟我说：“咱能别叫这么土的名字吗？”后来我也屈从于他了吧，就改成陌生人三个字了。后来越来越觉得，其实这三个字的外延可能会更大。 这本书一开篇哈写到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生的所有相遇都是一次久别的重逢，一本汇集千万陌生人能量的书。”我知道这是一本写陌生人很温暖的一本书哈。因为您是做心理咨询的，您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怎么去理解陌生人？ 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大了哈。我们在这本书的结尾啊，我特地邀请这本书的插画的组织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这个李佳老师啊，美术老师，写了一个跋。这个跋文里头实际上是对陌生人的这个几个话题啊，有一个非常准确的表达和描述。在我看来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陌生人社会啊，它总是充满着不信任啊。我们好像总是把陌生这个词儿等同于不信任这三个字，陌生就意味着不信任，不信任的人就是陌生的人，就是它是一个等同的含义。在这个不信任之上呢，不是信任了，不是信任，中间还有一层叫不信任被排除。或者说没有不信任啊，然后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貌似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好像是多么可贵，其实不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可贵的。因为人与人的信任它总有几个类型，比如说礼貌型、职业型、交往型，甚至有教养型，对吧？比如职业型，我们楼下碰到的这个前台，他就显得很是信任的，但他那个笑容是职业的，对吧？你看你我们的交往，你我的交往就带有一些礼貌和社会教养性，对吧？所以信任本身它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化的考量和交往才能形成。我不觉得这个陌生人社会是用信任才是可贵的，而这个标准不对。我更希望像这个孩子一样的标准，它是温暖型的标准。他看到了老人，就看到了他的爷爷，他看到了穷人，就看到了他将来的自己。如果一旦这个病，如果花了大量的钱让他们家一贫如洗，他不得不过一些更窘迫的生活。他看到那些窘迫的人，就看到了他自己。他是大量的文章在写这些事情。这是一种温暖型的理解。我们对这个陌生人社会用这种温暖型的态度去理解的话，就跳过信任与不信任这么一个话题的这个门槛。 这个范晔呀，他在开篇的时候还写到一句话哈，他说：“世界美好的想让人长命百岁。”他对世界的看法是特别美好的。但是说到陌生人这个话题哈，不得不插一句，我之前跟您聊过，我说我对于陌生人的理解，当然大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希望，从陌生人那儿能够得到温暖、得到信任、得到爱。但是有些时候，这就是一个社会话题，很多人认为不敢去相信陌生人，比如说一个老头或者一个老太太摔倒在地，我们扶还是不扶？像这种问题，现在社会上讨论的特别多。当然，我们周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你去做了好事儿，反而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就是你认为好人有好报这样的情况。所以，马老师，您是这本书的主编哈，您当时编完这本书之后，您其实是不是也挺想对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包括咱们的读者说点什么呀？ 对 于陌生人， 对，我对这个陌生人情节啊，一直是非常关注的。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说你曾经被骗过吗？其实我们周边的人，真正的我们隶属一下这近三年以来被骗的经历，就成功被对方骗的经历是很少很少。我们总是在思想当中去误传陌生人应该不要去信任。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但是确实是这样啊。我觉得很多人他也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 特别火的那几个，什么老人服不服啊，最后那个车到底撞上这个老人没有，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让大家对于陌生人有， 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讨论，我们喜欢，我希望这种讨论越多，但是我总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碰到过吗？就是你把那些行骗或者被骗或者骗的行为描述的惟妙惟肖的，好仿佛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你碰到过吗？我觉得这些事情的真正的教化作用，就是当你碰到的时候，你要变得更加机智和善良，都不能缺。当你碰到的时候，你不应该更冷漠，你也更机智和善良就可以了。那些东西的宣传应该被媒体宣传成一种正面教材，我们希望多多宣传那种敢不敢服的一种事情，但是它给你的是给你一种智慧，社会智慧，这种社会智慧是带有温暖的标签的，你不能说我带有社会智慧的标签，我是将来以后谁也不理了，我不管是谁，对吧，这是不对的。 像陌生人这个事儿，你跟范晔聊的时候他怎么说？ 我最早和他看到他第一篇陌生文章的时候，和他聊过好多次这件事情，我说能不能多动笔写一写，然后我是从他那儿获得了很多很新鲜很热的热情的一些反馈，就是比如说他看待老人的看法，他觉得老人都很喜庆这种看法，他非常喜欢和小孩互动，就像好多人女孩天生喜欢宠物一样，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他自己的就是天生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我把它这个在社会心理学层面我把它贴了个标签叫温暖式的理解，比如说看到某一个老人非常像自己的过世的爷爷，我们可以主动的这么去想，这种温暖式的理解才是人与人关系的正常关系，我觉得陌生人关系的正常关系，我们一定会为这个正常关系能做点什么，那些偏颇的服不服，那些偏颇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偏离了正常轨道的讨论，在这个书的最后这个李佳老师对这个陌生人社会的讨论有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描述，就是南京的那次事件，两个小孩饿死在家里头那个事件，他是李佳老师本人是也是因为那个事件介入到公益里头来的，他做公益已经很长时间，已经有几年时间了，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就是陌生人怎么能如到这个地步，为什么能到这个地步，其实也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确实在当代的中国的大中城市有这个非常明显的不尽如人意的这么一个社会现象。 这本陌生人的书哈确实特别吸引我，我觉得不仅仅是它的这个文字短小精悍，特别的清新，然后看起来觉得不是那么累哈，就是很舒服看起来，而且有很多生活的感悟，更重要的是它里面有一些插画，你看这些插画都是您说的请了北航的这个李佳老师给画的哈，而且每幅插画貌似都跟这个文章是对起来的哈，199幅，加上春夏秋冬不同的颜色， 加上前面微博200，我们第一次大概征集了大概300多幅，这个事情真是可以说是这本书是汇集这个千百万陌生人能量的书啊。我们先从这个小处说起，就是北京航空航航天大学的这个组织的李佳老师，我和他从来不认识，以前没有接触过，我是在我的朋友圈发了一个消息，我想我有一本书想征集一些插画，有一个我们的学生，然后他是在北航上学，然后发到他的朋友圈，然后发到他的朋友圈，他又找到这个李佳老师和他是好友，就看到了是教他插画的嘛，是聊来聊去问一问，就把我的名片推荐给李佳老师。 我们也特别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给小范加个油哈，让他早日康复，早日过正常人的生活，同时我也特别希望让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小范，关注这本书，从他的这个文字当中汲取正能量，汲取营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热战清点掉。 就凭你们那几个人啊， 兄弟们给我上！ 激爽国战，痛快 PK 平民国战，动作手游天子 阶段挺低量， 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战斗，这是我要的痛快爆发，这是我的自由无限。你准备好了吗？和我一起为所欲为。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太极熊猫二》。 北京时间13点整。 FM 九。